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希特勒，一个法西斯战争狂人，在他狂妄的叫嚣下，纳粹德国军队点燃了战火。 希特勒狂喜地叫喊道：整个世界都已经装在我的口袋里了。 希特勒冷酷无常，处心积虑，狂妄多疑。面对这样的法西斯头子，英法两国该如何应对？ 希特勒对他的将军们说：我言出必行，我要等待时机攻下法国。 在纳粹的铁蹄下，波兰人民受尽苦难，那些纳粹集中营里究竟有着哪些惨绝人寰的境况？ 像这样的一间焚尸炉，每天能够焚烧尸体的数量就达到6000多具。 这样一个近乎癫狂的纳粹独裁者，曾经有过一个什么样的童年经历？档案为您揭秘二战启示录之希特勒的狼子野心。 1945年4月28日，柏林街头，在浓烟弥漫的掩护下，苏联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朱可夫元帅的率领下，正准备进入城中的核心部位。此时距离苏军攻入柏林仅仅一天的时间，苏军就已经占领了柏林9个防区当中的8个。整个柏林摇摇欲坠。今天他们的目标是蒂尔花园区，在这个区聚集着纳粹政府办公厅、国会大厦和最高统帅部等等。拿下了这个区，也就等于拿下了柏林。可就在这个时候，原本以为可以轻松结束战斗的苏军却遭遇了400名希特勒青年团员的阻击。这个青年团是由一群10几岁的孩子兵所组成的。瞄准器里的孩子稚嫩的脸上，除了恐惧还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狰狞。朱可夫元帅试图用不流血的办法解除这些孩子的武装，但是没有成功。这些孩子会向着一切靠近他们的士兵猛烈射击，随着人员伤亡越来越大，苏军坦克最终还是向着这群孩子开火了。 希特勒从掩体中走出来，试图领导德国在最后的时刻做垂死挣扎。这场战争造成数千万人死亡，而对于德国的女人来说，即使战争结束，他们的痛苦也不会终结。柏林的女人一书描写了1945年处于战争中的德国女人们的生活。我亲眼看见丈夫头部中弹倒地身亡，他永远地离我而去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在安慰我，可孤苦无依的她们又能比我好多少呢？能对抗苏军的男人已经没多少了，现在是孩子们在扛枪。这段内容真实地再现了德国当时的状况。选帝侯大街号称柏林最时尚的购物天堂。13年前，这里的橱窗里映出的却是一个岌岌可危的民族。纪念碑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亚历山大广场上，马林戴德利深情献唱。在菩提树下大街旁，托马斯曼在仔细品味着诺贝尔文学奖。柏林是重要的文化中心，是最包容的城市之一。

兰的各大城市都设有犹太人监狱，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犹太人都关在里面。犹太人仍然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园，可他们等来的却是饥饿和寒冷。浩劫才刚刚开始。 这是一间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锅炉房，实际上它的功能也跟锅炉房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它烧火用的东西不是煤炭，而是人。这间锅炉房位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分子为了排除异己，推行种族主义，在国内和许多被占领国设立了众多的集中营，这些集中营被称为死亡营。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局所控制的地区面积达到40平方公里，其中包括三个主要营地和39个小型营地，分布于整个波兰南部的西里西亚地区。集中营的内部壁垒森严，四周电网密布，设有哨所、看台、绞刑架、毒气杀人浴室，还有焚尸炉，由奥斯维辛一号、二号、三号组成。像这样的一间焚尸炉，每天能够焚烧尸体的数量就达到6000多具。犹太人大屠杀一词在英语和德语中被称为 Holocaust， 来自于希腊语，意思是用火牺牲，而在犹太语中则被称为 Shoah， 来源于希伯来语，其中有浩劫的意思。 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种族歧视的产物。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灭绝犹太人是他的使命，正因为如此，他才将100万犹太人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600万人或被虐待致死，或被枪杀，最后又在麦达内克集中营、索比堡集中营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里被焚化。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纳粹分子竟然想到了用囚犯头发织布的恶毒方法，几乎每一个火葬场都存有几百公斤的头发。游击队员、政治积极分子、反对者、同性恋和吉普赛人是集中营里的主要成员。据统计，总共有2000万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其中500万人因饥饿、虐待或疲惫而死。在满目疮痍的华沙街头，德国宣传队正在这里给希特勒录像，他站在高台上，神情严肃。德国士兵随着雄壮有力的掷弹兵进行曲，趾高气扬地踢着正步，但其实在波兰战役中他们的表现很一般，他们备战并不充分，缺少战斗精神，像一群散兵游泳，这让总司令冯布劳西奇将军毫无颜面，但又不得不向元首报告。和此时的希特勒沉醉在自己的帝国梦想中，对忠告毫不理会，他下令继续向西方进攻。 波兰沦陷，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人又会将他的魔爪伸向何处？ 希特勒对他的将军们说，我言出必行，我要等待时机攻下法国。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二战启示录之希特勒的狼子野心。 这里是巴黎东站，1914年，士兵们曾在同一个站台上集结出发，不过那时的气氛和现在完全不同。当时他们端着钢枪，带着花环，而现在士兵们既没有武器，也没有鲜花。 甚至被迫动用武力逼迫他们赶赴前线，尽管他们也是被逼无奈。政府招募了400万士兵，包括费尔南德这样的喜剧演员，对他们来说，战场既陌生又恐怖。法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所以士兵的主体都是农民，他们徒步前往德国边境，而长官们都骑着高头大马。当时运输物资的主要工具就是这些从全国征来的马匹。加斯顿·希雷克是名司机，他曾驾驶过那种装有实心橡胶轮胎的卡车。他回忆道，当时我们的军用设备奇缺，卡车上的士兵两个人才有一把枪和十发子弹，而且还无权擅自打开弹夹。要是有足够的弹药，我们当然愿意打仗，教训一下讨厌的德国佬。德国佬这个对纳粹德国的轻蔑称呼来自于一战，其他蔑称还有泡菜、夜壶、秋巴、德国鬼子、绿毛龟等等。当时纳粹士兵身穿灰绿色的军装，这让他们可以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他们还被戏称为鼠虫，就是依赖土豆生存的寄生虫。这些德国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以行军为例，他们前进时会唱歌，我们的军旗在前方飘扬，我们的军旗会开创时代，我们的军旗比死神更强。其中一个叫奥古斯特·冯·卡格内克的士兵写道，我认为军旅生涯是正确的选择，我的父母也这么想，父亲常对我说，只有经历过军旅生涯，你才能理解生命的意义。1939年9月，这个名叫卡格内克的士兵被提升为坦克指挥官。我父亲当过将军，他告诉我，法国人在边境有40个师驻守，可我们的主力都去了波兰，只剩15个师，20万对阵50万，差距是显而易见的。1939年9月7日，在宣战4天之后，自信的法国军队主动发起了进攻。法国人想以此表明波兰并没有被遗忘，法军很快就切入了萨尔河地区。德国百姓大多选择了逃亡。法军的信息通讯员骑着自行车向人们传递战争信息。 这些通讯员骑着的都是在德国村庄里捡到的被丢弃的自行车。 但是萨尔河攻坚战虎头蛇尾，最后演变成了游击战。游击战的领导人是战斗英雄约瑟夫·达尔南德，他曾荣获法国头号大兵的称号。但后来他和德军通敌，疯狂屠杀同胞，战后他被军法处决。法国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却战绩平平。67岁的莫里斯·甘莫林将军受命出任法国陆军部队的总司令兼英国远征军指挥。在军队中占少数的英国人认为，这场战争毫无悬念，很快就能鸣金收兵。甘莫林本人也不愿意重演一战时的噩梦， 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战火烧到法国本土，因为此时法国的防御力量非常薄弱。马奇诺防线是前陆军部长安德烈·马奇诺的杰作，他希望用防线挡住德军。建造防线前后共花费16年时间，消耗了150万立方米混凝土，炮塔全部分布在迷宫般的隧道里，隧道从瑞士边境一直修到卢森堡，全长500公里，可容纳20万士兵。马奇诺防线在阿登森林的边缘止步，法国军事家认为德国坦克不可能穿过地形条件如此复杂的森林。由于比利时的反对，法国没有把防线延长到海边，剩余的这部分没有修建工事的前线由法军和英国远征军设防。后来加拿大和英国又千里迢迢派来了援兵。这些士兵高唱着，我们要在齐格飞防线上晾衣服。齐格飞防线是希特勒在马奇诺防线对面修筑的防御工事。法国军队里也在传唱着这首歌。在前线，士兵们都在挖战壕，为活下来争取机会。法国士兵加斯顿·希雷克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这里零下30度，我算比较走运，得到了当地人给的一些麦秆，能暖和点。1939年的冬天是百年来最冷的一季，而战争偏偏就发生在这时，将士们苦不堪言。指挥官甘莫林将军预计，德军会穿越比利时，绕过马奇诺防线，攻打巴黎。甘莫林打算在此时迎击德军。在法国，身为坦克团团长的戴高乐上校此时已声名鹊起，他指责这一局面是马奇诺防线的后遗症，并声称下手太晚，必定遭殃。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他主张运动战和坦克部队协同作战。当时法国每月可生产300辆坦克，但具体到各个步兵团却寥寥无几。 航空业同样很落后。大战在即，他向美国订购了4000架飞机。而此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越来越强烈，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林白，他指责政府在诱导美国加入对德战争。 如果你愿意让美国永远独立自主，如果你认为这个国家不应该沾染战火，那么请你加入我们的美国第一运动社团。 这是美国保守派的主张，也是以反犹太人的汽车大王福特为首的许多公民的呼声。约翰·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也主张美国保持中立，这位前德国公民当时正担任美国驻伦敦大使。1940年初，美国的纳粹分子掀起了一场革命大风暴。在欧洲，英国的纳粹分子也不甘示弱，走上街头。莫斯利被称为英国的希特勒，他在伦敦市中心向政府挑衅，他被监禁，直至战后。当时德国纳粹正试图同英国取得单独和解，受此启发，莫斯利也在寻求和解之路。但英国首相丘吉尔并不打算买希特勒的账，他不厌其烦地致电法国的甘莫林将军和海军上将达尔朗，邀请他们正式访问伦敦。他们准备合力组建一支英法联军，派往正在遭遇危机的芬兰。但这时，芬兰已经与苏联签署了合约。随后不久，希特勒就发动了对丹麦和挪威的突袭，又一次发动了闪击战。他们只用2天就攻下了奥斯陆。希特勒此次行动的目的是保护铁矿运输线的畅通。对战时的德国来说，铁矿石是不可或缺的原料，德军50%的铁矿石都来自本该保持中立的国家瑞典。英法联军在挪威的纳尔维克港登陆，他们苦战了一个月，用5000名士兵的亡魂换来了纳尔维克。盟军骄傲地宣布，我们切断了铁矿运输线。这次胜利使法军上下士气大振，士兵们有了一句新格言，我们是强者，必定会取胜。但随后，希特勒将几十万英法联军困在了敦刻尔克，丘吉尔不得不选择后撤。他们无法保卫自己的国家。1940年5月9日，希特勒乘坐代号美国的专列离开柏林，前往挪威。走到半路，火车掉头驶向距离法国边境不远的新指挥部，查看整个战局。德军将领们向他提交了冬季的作战计划书，方案和1914年时基本相同，穿越比利时。但是希特勒比较欣赏冯曼施坦因将军的提案，他解释说，要让敌人以为我们要穿越比利时，这样他们才会派重兵。实际上我们不这么做，我们要直插阿登森林，然后转过头向大海进发，我们要像割麦子的镰刀一样包抄他们。可是镰刀行动风险极高，因为盟军可能会杀回马枪。不过希特勒认为，只要天气好，一切都不在话下。陆军中尉卡格内克声称，我们是国防军，伟大的德军无坚不摧，我们的胜利唾手可得。 些士兵不但继承了普鲁士军队铁一样的纪律，而且还被纳粹思想打了强心针，因此个个都誓死效忠。他们始终以为是法国首先宣战，德国出战完全是为了保卫祖国。法国想要派出他的精英战士，法国外籍军团。100多年来，外籍兵团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非难，他们指责这些人总是出现在最不应该出现的地方。位于西迪贝勒阿巴斯市的法国外籍军团总部刚刚吸纳了很多西班牙共和党人，这些人都从佛朗哥的魔爪下逃生，正想和法西斯决一死战。投靠法国是他们复仇的第一步。法国外籍军团在布雷斯特市与装备精良、善打冬季战争的山地部队阿尔卑斯师成功会合。 德国闪击波兰得手之后，更增加了希特勒称霸世界的勃勃野心。处于战备状态的法国，仅仅依靠山地部队还有外籍军团，就真的能够阻挡德国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吗？希特勒对他的将军们说：“我言出必行，我要等待时机攻下法国。这次行动，要么大获全胜，要么战死沙场。”面对虎视眈眈的德国，法国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谁坏？